洗今日赤诚既定，珠帘碧荷，不他年白头永偕，贵妇兰心。 甘婷对这个小孩十分满意，这不只建立于优越的外表、成熟的气质、开阔的眼界、风趣的谈吐，更是有种莫名的、形容不出的亲切感，让他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甘婷大大咧咧惯了，玩笑说， 如果没有老纪，我一定追你。哎，弟弟，求介绍女朋友，姐姐刚离婚，弟弟没有，爹爹也行。 周回并没有当真，却应下来， 我帮你留意。 甘婷又落寞地抓紧季彤的手， 你要是去了加拿大，我会想死你的。 季彤刚要安慰，又听他说， 帮我代购。 吃完饭，甘婷便匆匆要离开，似乎是有什么大事儿，大挥着手告别， 不打扰你们小两口甜甜蜜蜜了，改天请你们吃饭啊。 送走他，季彤与周回挽着手在街边漫步，他轻挠周回宽大的掌心，与他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同行。我们去哪儿？ 听你的。离我这么远，怕我吃了你啊。 周回将他拉近些，靠在自己身上，季彤搂住他的小臂。你说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包养你？ 为什么呢？ 因为你这么年轻啊，我这年纪都能做你妈了。 少占我便宜，年龄从来不是问题，在我面前你不照样像一个小孩？ 养。那你不怕别人说闲话吗？说你找了个老女人。 你也知道是闲话了，你现在就算是个七八十的掉牙的老太太，我照样会追你。除非 什么？ 除非你有爱人和家庭，不需要我了。 怎么会？我只要你。 我知道。你平时喜欢做什么呀？ 躺着发呆睡觉。 我就知道。 那我猜猜你，你喜欢打球，篮球。 对。 骑马。 嗯哼。 射击。 你怎么知道？你是对号入座吧？继续猜。 看电影。 嗯， 这个是我乱猜的。那你喜欢打游戏吗？ 你觉得呢？ 我觉得你应该打得很厉害。 偶尔会打，厉害倒也是真的。家里有几台游戏机都是我爸买的，他叫我陪他打的时候才会玩一会儿，可他又菜又爱玩，打不过我呢还生气。 好可爱，听上去你爸爸一定很有趣。 老小孩儿，幼稚得很。 那你还喜欢什么？ 喜欢你啊。我们回家吧。 不去，我们去看电影。 行，听老婆的。 他们选了部玄幻片，剧情特效都不错，可季彤还是看睡了过去，周回也不叫他，一动不动地任他靠着睡觉。电影结束，季彤还不醒，周回歪脸点点他的鼻子， 起来啦。 嗯，结束了。 早结束了，都清场了，再不走的话就要被赶出去了。要我背你走吗？ 不用。周回牵住他的手走出去，路过三号影厅时，里头忽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与枪声，几乎在同一瞬，季彤身体猛地颤抖，自然反应一般转着他蹲到了墙边。 这一举动迎来众多路人的目光，季童皱起眉，起身低着脸躲在周回旁边。 好丢人啊。 周回并不觉得丢人，也知道他为什么会有此举动，故作轻松抓了下他的发尾。 不丢人，大小孩。 你取笑我？ 没有取笑，我老婆这么可爱。回家。 好。一到家，系统就如胶似漆地挂在了他的身上，从卫生间到玄关到沙发到楼梯。今晚周回没有去跑步，懒懒地陪他躺着。快九点时，程月云给他打来个电话。系统倚着抱枕接听，七零八碎聊几句便挂了。周回趴在床上眯眼看他，手伸进被窝另一边，各处游移。季彤把手机放远，回过脸看他性感的腰窝与线条，躺下去缩到他旁边。 你不问我是谁啊？ 是我一个好朋友。 嗯。 吃醋啦？ 需要吃醋的话，我今天也不会躺在这里了。 何凤。 嗯。 我这么叫你，你会不会觉得奇怪？ 阿芝。我这么叫你，你觉得奇怪吗？ 不会。 那我有什么奇怪的？ 珍珠。 又来了。珍珠可以，河蚌不行。 河蚌，河蚌。 你还叫你，嗯？ 疼。